小动物，徘徊在茫然中，在我的人生旅途，选择了多少错误。我在睡梦中惊醒，感叹回眼无尽，恨我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一切教训。当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。 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美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美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是你而不会。要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美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累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沉溺

有谁愿意告诉我，风从哪里来？爱像一阵风，不知哪里来，没有人能。 挣扎，反正我。

怎是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中，来来去远去就是在的人世啊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究竟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

有神不会轻易追。 想你醒在午夜零点五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 下一支风筝折得先飞奔， 我不管我可不可能。想你醒在午夜零点五三分，距离昨天只有数个时分。 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想你醒在午夜零点五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？ 像一只风筝折断线飞奔， 我不管我可不可能。想你醒在午夜零点五三分，距离昨天只有数个时分。 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让我从此忘了你。